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1年9月3号，星期五，农历7月2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深化新三板改革，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北京证券交易所将设立， 207家市级部门集中晒决算，三公经费比年初预算下降50%。 本市保险业将建立灰名单制度，强化保险从业人员失信惩戒机制。 北京公示慢行系统规划，将打造公交加慢行绿色出行模式。 智慧海淀人才主题周下周举办，线上招聘会将提供12000个岗位。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习近平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习近平强调，中国将提高开放水平，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扩大合作空间，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同世界共享中国技术发展成果，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习近平指出，让我们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坚持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金钥匙破解当前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面临的问题，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昨天，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学勇率调研组在京开展学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与调研组一行座谈。李伟对调研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对北京市和北京人大工作高度关心支持，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在立法监督工作等方面给予我们大量指导帮助支持，恳请全国人大对我们的工作继续给予指导支持，对全国人大在京开展的调研等各种活动，我们将给予积极配合，并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李学勇说，北京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孕育地之一，拥有着丰厚的红色资源，在京调研是我们推动党史学习教育继续走深走实的重要实践。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北京市人大工作，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围绕百姓关切，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以及教科文卫委加强沟通联系，加大协同力度，增强人大工作整体实效。在京期间，调研组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厅、路线故城遗址、大运河森林公园等地实地考察调研。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晚传来重磅消息，将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证监会对此表示，将坚持错位发展，突出特色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更好地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资本市场更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内在需要，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